北京时间22:00。 夜晚的心情。 第一次约会很成功。 夜晚的歌。 夜晚的歌。 夜晚的 夜晚的你们。 夜晚的我。 我是周准，每周一到周五10点大陆机， 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22点到23点。 等你来找。 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 1, 2, 3, 4。 远处星星点点，像遗失的纽扣洒在路边。你和我，你应该是一场梦，我应该是一阵风。你一会儿看我，一会儿看云。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看云时很近。10点答录机，让爱降落，让心飞翔。10点答录机，让爱降落，让心飞翔。2022年已经跟我们在一起待了5天的时光，现在是1月5日星期三，所有亲爱的朋友们，欢迎你在这个时间段来到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收听周准为你带来的10点答录机。我刚刚从鼓楼坐地铁来到电台，今天录了好多好多的话，我就在想我今天的话题如何进行。我在坐在地铁回电台的路上啊，我就看着很多的男生女生在一块儿，因为今天晚上的话题啊跟男生女生有关。男生女生听着很阳光很青春，其实再过一段时间男生女生会变成男人和女人，再过一段时间男神女人就变成老头老太太。 So 怎样才能把两个性别连接在一起呢？唯有 LOVE love。爱是最纯粹的人类之间的情感，当然很多爱变得不纯粹的时候，男女之间就会发生一些矛盾。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的这个话题是，你哎，就在听节目现在的各位好朋友们，你最烦你的另外一半身上哪些毛病？这又分阶段，一开始啊都是闪光点，帅气阳光，就连走路的姿势、说话的声音、身上的味道都是好的，时间久了睡觉啊，这人怎么磨牙呀，这人怎么睡，各种各样的烦恼随之而来。我们今天不妨就在这个爱的调调当中来一个吐槽大会好了。大家赶紧来到听听 FM 的聊天室，跟所有十点大陆机的朋友一起聊天啊。现在正在线的朋友我要点名啊，谢谢大家。我们看到了毛毛啊、小仙儿，还有晨晨、燕林、斯坦福桥的味道等等，这些朋友都来了啊！希望大家今天晚上跟我互动这个话题，你最受不了或者最烦身边另外一半是什么？我今天特意去很多地方看了类似相关的文章，有的是特别基础的烦，比如说我特别烦男的抖腿。那天跟朋友吃饭，朋友就说特烦男的抖腿。我说为什么烦男的抖腿呀？男的抖腿就显得特穷，特别轻浮。啊，也是，但是你有时候会发现，一个人抖腿不单单是他轻浮这个负面的影响，其实他都会有时候是心里边慌张，有时候呢心里边拿不准什么件事情，或者心虚也会抖腿。除了习惯性的痉挛，还就是生活习惯不好。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各种各样男女之间小小的毛病，比如说爱吃手指头。哎，我就爱吃手指头，勒布朗詹姆斯也爱吃手指头，是吧？这是生活习惯哈。有的小朋友从小开始啃，啃到40岁了还啃；有的小朋友呢，从小呢就没有这个习惯。我们要说，习惯要养成好的，好像是21天可以养成一个习惯。我不知道你2021年有没有养成好的习惯，但我希望在2022年你养成一个好的习惯。比如说读书、健身，去做你喜欢做的事，拒绝无用的社交等等，这些都是可以去实现的嘛。希望大家在我的聊天室 点赞、转发、评论，一键三连啊。嗯，当然我们还会有奖品送给大家，都有抽奖的机会。在我们的直播间呢，代购大概是有一个时间的这样一个节点，就可以抽奖88块人民币，都可以送给大家。小猪毛毛说抖腿是坏毛病，没错。何就能减肥说，今天这期系列话题嘛，可以说一个月的那种。其实我觉得大家如果不想让我说出你的在我们听天 FM 聊天室的 ID 的名字的话，你就可以尽量的吐槽你身边的另外一位，说一说他身上那些小毛病，那些你想他改掉现在还没有改掉的小毛病。那今天呢，周准在节目当中也是准备了很多好听的歌。其实作为一个深夜的 DJ ABCDEFDJ 好吧，这里有很多好听的歌送给大家。其实随着每首歌的这样一个进度，这样一个播放，你会慢慢的想想身边的人，除了其实想他的不好，讨厌他身上的东西，你也可以发散升华一下，说一说他身上的好，就是那一点点光芒照耀了你整个一生的那个好的地方。第一首歌选什么呀？今天这么多好歌，来跟大家说说歌单啊。我的手中有11首歌，有郭顶的想着你，李宗盛先生的我是如此爱你，李荣浩我爱你，梁静茹会呼吸的痛，张碧晨陈奕迅的红玫瑰，两个不同的版本，陆飞文嘉宾，汪峰谢谢，莫文蔚慢慢喜欢你，罗大佑厉害了，伴侣2020，还有李宇春银河中的星星。我不知道导播在听我节目吗，你选一首吧，要不要选一首啊？你想听哪一首，你可以告诉我一个数字，一共1到11，随便选一首。第6首《六六大顺》，这首歌曲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好听的歌曲。有请 Eason 陈奕迅带来这首《红玫瑰》。这应该是张碧晨的歌曲，张碧晨的版本，来听听看啊。 梦里梦见醒不来的梦，好像里被软禁的红，所有刺激剩下疲乏的痛，在无动于衷，从背后抱你的时候，期待的却是他的温柔，说来实在嘲讽，我不太懂，偏渴望你懂，是否幸福轻得太沉重，过度使用不痒不痛，难受透红，空洞了的瞳孔，终于掏空，终于有始无终，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玫瑰的红容易受伤的梦，握在手中却流失于指缝，红是朱砂治疗人心口，红是文字血般平庸，世界美化那仅有的悸动，淹没并激动，从背后抱你的时候，期待的却是他的面容，说来实在嘲讽，我不太懂，偏渴望你懂，是否幸福轻得太沉重，过度使用不痒不痛，烂熟透红，红洞了的瞳孔，终于逃空，终于有始无终，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美丽的风容易受伤的梦，握在手中却又失于失控，又落空。 这首歌是不是非常张碧晨的名字，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 终于有始无终，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每个夜空都比受伤的梦，我的手中却流失于指缝又落空。 谢谢张碧晨在现场的 live 演唱《红玫瑰》。我个人认为张碧晨是新生代歌手当中非常会唱歌的一位女生，希望她幸福，希望她快乐。 我是曹玄彬，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我是黄国伦，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我是音乐人董东东，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我是歌手刘锦泽，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我是主持人周准，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4 北京故事广播，有故事的人才能听懂心里的歌。欢迎大家的到来，也谢谢所有在聊天室准的人的到来。哎，我的听友都有一个群体叫做准的人。哎，准的人厉害不厉害？这个大阵仗，准的人，准包括准确、准时啊等等。哎呦，刚看到了一条留言，真是太好玩了。这金良社是我们的铁粉啊，他说：“哎呀，不知道当说不当说，我最受不了女生放屁。”他说：“有一次去超市买东西，就听到一个还长得挺好看的女生放了个屁，当时的感觉太难过了。”当时，我觉得这个公共场合呀，真的大家一定要管好自己哈。小时候记得好像听过一个相声，上面说这个屁乃人生之气，岂有不放之理。但是在公共场合，我们要提倡一个公共卫生，还像随地吐痰啊等等这些行为，大家一定要注意。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两年的疫情，让大家在健康习惯生活的规矩上有了非常大的提升，希望大家都注意这一点啊。吐槽大会啊，吐槽大会继续来说一说，你们觉得最受不了男生或者女生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比如说现在是男女朋友，你可以说一说。那比如说现在都是结婚了，老婆老公了，你也可以讲一讲。再有就是你有小孩了，都结婚十几年了，老夫老妻，也可以说一说。当然你除了吐槽他的不好，他的好你也可以分享。哎呀，你们都在聊星座，你们不知道电台不可以说星座吗？你说留言就这些，你们说星座让我说什么？来说一说我准备的一些男生女生之间的关于烦的事儿哈。其实很多男生看不上女生的事儿也有很多，女生看不起男生的一些行为也有很多。我们来说在恋爱当中，比如说在听我节目的是一个男孩，男同志，男朋友最受不了女生的哪些行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啊，如果有的话大家就给我打个对号说有啊，给我说一个有啊。这位朋友就说，最受不了这女的吧，在自己面前做作，在别人面前更做作。哎呀，说到做作这个事儿，我受不了做作的人。我这个人啊也是比较耿直，我也是真的，如果他一旦让我观察到了，察觉出做作的感觉，我一般不会揭穿他，我就离他远，敬而远之，对不对？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不喜欢你，我不跟你待在一块儿还不行吗？对不对？就是做作，我觉得不单单是女生做作，男生做作也不会受喜欢的，对不对？然后听听故事小粉丝说被催婚，受不了 对象老跟人比被催婚啊、哦，这个攀比啊，不单单是男的讨厌，女的也讨厌。那个攀比一般是女的会攀比什么呢？比如老公顾家，挣的钱多，有时间陪伴自己的孩子，陪伴自己，这是一般我们能听得到的吧。那男生会攀比什么呢？男人，你看人女朋友多温柔啊，你看人家女朋友能吃辣你就不能吃辣，你看人女朋友就非得选那贵的包，你这没标志的包也挺好干的。也就这些，再往深了去了，大家帮准子想一想还有什么深的啊。刚刚说做作，大家可不要做作，我不是个做作的人。这个朋友是这么说的，小幸运，哎呀，说我刚认识我女朋友那会儿啊，不知道她特别爱逛商场。哎呦，我说认识她之后啊，只要是周末不上班了，她就拉着我去逛商场。我说现在网购就可以了呀，她告诉我说网购没有这种实际购物交谈的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这种快乐的感觉。哎，我想了想也是，可是她逛街从来都不觉得累，一逛就是一整天。而且刚认识他那会儿啊，他还不是买买买，只是逛逛逛。现在啊，是逛逛逛，买买买，逛逛逛，买买买。用户8704IL 说，他最接受不了另外一半，说是这个承担不了家庭的重担。我觉得家庭的重担分很多的方面哈。如果你把家庭的所有的这个经济收入也好，然后那个维系情绪都放在一个人身上，也不是太公平。希望大家彼此求同存异，彼此分担最重要啊。我觉得喝酒能减肥是我们节目当中这个话题相当有发言权的一位朋友了啊。这朋友说，这个比如现在我儿子自己房间关门背书呢，我在客厅用手机听节目，开了两格音量，这个我的媳妇儿就会说别太吵了，影响儿子背书。嗯，他说好，既然你这么说我就用耳机听。其实我告诉大家呀，其实大家用一个非常好的耳机听我们的节目，特别是从我们的听听 FM 转播出去的节目，声音哎就仨字儿，倍儿动听。说的不太标准，倍儿动听。3木1840他说啊，最接受不了另外一半一直沉默不语。我也是，我觉得如果两个人不说话了非常可怕，就到了一种无话一句话都没有的什么程度，架也吵不起来，那应该是遇到了问题，你们情感遇到了严重的问题，就是话多说一句就闲得多。在现代这种社会的压力之下，很多人特别是情侣之间，由于经济上的甚至是精神上的甚至是身体上的一些原因，沉默不语，这是让人最难过的时刻了。小仙儿说了个啥呢？说那个最受不了男生没有责任感啊，这责任感太重要了，不懂得心疼啊，就是不懂得心疼值得他的心疼的女孩。最受不了女孩干嘛呀？目中无人哦，眼睛长在脑袋顶上，不顾及别人的感受。 你好，我是 ET。 确实是这样，眼高手低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用户0800说，最容忍不了的是不尊老敬老。没错，那天啊看了一个短视频，是在一个养老院的短视频，看完之后我心里面特别难受。就是一个老奶奶在算16减9等于多少，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在下了节目听完十点大陆机去刷一刷这个短视频啊。我觉得去养老院的老人一般有很多的几个原因啊，大概就是孩子没有时间照顾他们，或者他们没有小孩，他们在养老院非常的孤独。希望所有在养老院的爷爷奶奶们能够度过人生那一段时光。你正在收听的是十点答录机，或许之后会加入收看的环节， 我会跟我们的 leader 领导和监制申请这件事情。可是我在想，大晚上呢，我直播，这个我在直播间，我这是最后一个直播节目吧，我把灯全给关了，你们能看到什么呢？什么也看不到啊。我在想，这是个问题，有时候听广播也是一种别样的感受。那你正在听的节目，希望大家正在听我节目的朋友在听听 FM 聊天室告诉我，你正在听的节目名字叫做什么。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曲我非常的欣赏的音乐人啊，今年的跨年的，应该是跨年的演唱会里呢，也不要演唱会，叫晚会里，他去了哔哩哔哩。我特别喜欢他，终于参加了一次综艺的首秀的演出，唱了两首歌，一个叫做不说这两首歌的名字了。今天我呢带来我喜欢的他的一首歌，他的名字叫做郭顶，这首歌叫做想着你。管你现在心中有谁，闭上眼睛，静静的想一个人，想他的好，想他的坏。 就这样轻易，因为你，我也能试着写一首歌给你听，是关于你。没什么准备，一场情，和着这声音，我只是想告诉你，我爱着你。也许有一天我们终究会面对分离，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在老地方相遇，这不是情书啊，我从来没有这么担心。可是啊，我愿意这样下去，我不想让自己变成一个矫情的傻子。可是啊，我已经失了，想着有一天我们终究会面对分离，想着有一天我们会在老地方相遇。 噔噔噔， 就这样轻易， 就这样轻易， 因为你， 因为你 没有那顾虑，唱一首歌 给你听， 是 关于你。 有什么关系，这声音适合的频率，我多么想 告诉你，我爱着你。也许有一天我们终究会面对分离， 这不是情书啊，我从来没 有这么担心。 可是啊，我愿意这样下去，我不想让自己变成一个矫情的傻子。可是啊，我已经失了。 我特别喜欢这首歌曲的编曲演唱，非常有情调和格调啊，不是很好唱的一首歌。我老觉得在情爱的这个世界当中，特别容易获得的事情，也不是那么愿意得到的。经历了共同的成长，同甘共苦的日子，才能知道相互拥抱的甜美和珍惜。我希望所有天下的有情人，在拥抱的那一刹那，都紧闭双眼，全世界都是你们的。 想着有一天我们终究会面对分离， 想着有一天我们会在老地方相遇， 想着有一天我们会在老地方相遇。 大家好，我是萱萱，十点打卤机，生而不同。 我是中国好声音学员刘雅婷，十点打卤机，生而不同。 我是音乐人朱， 我是歌手刘锦泽，十点打卤机，生而不同。 十点半的地铁，终于每个人都有了座位，温柔的风轻轻的轻轻的轻轻的吹。 我刚刚看到了好朋友，很多人都会说受不了这个男性啊，大男子主义。每个人对于大男子主义的这个理解不是一样啊。我认为的大男子主义就是其实这个人做错了事情了，他也不去承认错误啊，就是特别钻牛角尖，有掌控的欲望。我不知道大家对于大男子主义有什么自己的一些看法，我们可以共同提高一下对于情感的认知啊。什么叫大男子主义？老说你这人太大男子主义了，你能不能改一改？是不是经常在这个吵架的过程当中用到这句？什么意思呢？燕林也说大男子主义，具体形容一下大男子主义。燕林你说说啊，你咋才来呢？对呀，你咋才来呢？他说其实也没有啥好说的，谁也忍受不了没有爱的另外一半，有爱就是全世界，没有爱有一切也没有用。这个基本上就把这个真情实意说得很清晰了。真情像草原广阔，冷冷冰霜不能淹没，对吧？大男子主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大家可以在中间放广告的间隙可以想一想告诉我啊。听听故事小粉丝，谢谢你，谢谢你号召大家给我点赞。我这一看别的节目都50多万个赞，好家伙，现在是不是有点赞那种机器？我想嗨，都希望呢所有的朋友所有的听友在2022年这个崭新的一年当中重新认识广播。你会发现广播变来变去，万变不离其宗，真心真意的流露是这个时代下个时代永远不能被替代的。就像谈恋爱一样，谈情说爱，哪句话是真的，哪个表情是虚言的敷假的。什么叫虚言和敷假？虚假和敷衍的有故事的人一眼就能察觉。那我也希望你把听十点答录机的感受告诉给你身边的那些在夜晚渴望听到好音乐渴望让心静一静的朋友。其实分享方式很简单，就来到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把我们链接发到你的朋友圈里去，来的人更多啊，我们的 leader 我的监制会更满意，节目会更顺利，发奖会更多，多多益善啊。一段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盐腌留存住肉食别具一格的香味， 这一东西阿拉上海人是要把海牛的 糖渍，提供给水果安全过冬的方案， 拿糖这么一熬，山楂炒红果，北京人一冬都爱吃。 烘干成全了粮食延年益寿的心愿， 俺们周腾烧饼又好吃又管饱，关键是放得智。 古老的中国人用智慧守护大自然的馈赠。 女士您好，我们店推出了光盘打九折的优惠活动。 妈，老师叫我们学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我们尽量光盘，没吃完咱们也打包带回家。 今天的中国人用文明珍惜舌尖上的资源，弘扬传统美德，例行勤俭节约。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夜晚的心情， 第一次约会很成功。 夜晚的歌， 夜晚的歌， 夜晚的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 我是周准，每周一到周五 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22点到23点， 等你来找， 等你来找我。 红色系草原里野火烧着芦苇，紫色季季光下融了多少弱水，我抬头多一声叹息，你抬头学会好奇。谁的风筝想往天上飞，城市有一种困境想往地下退，天和地好远的距离，我和你不回去，岁月长好风光，狂不过受的伤，我爱你，所以让那段好久唱不断，我好了，我爱你，无论东西。 那段好久长。 快乐为自取，雪洒脱，我爱你。 这首歌曲来自于李荣浩，我非常喜欢的编曲啊，非常的文艺。他说这首歌特别文艺，你们听懂了吗？叫做《我爱你》。北京时间2022年1月5日星期三，现在是22:36:34钟。不管你现在心情怎么样，你的工作、你的学习、你的另外一半对你是不是友好的，都希望在这一个小时。你放松你的身体和神经，跟着周准，跟着十点达路机，一起进入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世界。这个世界有欢笑，有温暖，有互相开玩笑的余地，也有不说话的境界。谢谢你来到十点达路机，谢谢在听听 FM 聊天室的朋友们啊。哎呀，我这么一看啊，听我节目的朋友帅哥居多呀，美女是不想说自己长得漂亮呗，无所谓，真无所谓啊。男的叫罗密欧，女的叫朱丽叶，没错。我们今天聊啊，就是男女之间对于一些问题的认知本来就是不太一样，生活在两个星球上的人，是吧？一个火星，一个水星，啊，就是大脑组成构成不一样，所以就是反正都希望大家能看到对方身上的好。我今天晚上最主要的是想要说这个，就是两看不相厌。刚刚看到了一位朋友，潍坊老金，是我老乡啊，老乡，潍坊老金，他说有受不了的就不是另一半了呀。你看，这就是这个过来人经验之谈，过日子的人就一定能从对方的那些众多的小小的缺点当中找到一个永远无法改变的大优点。我来替大家回忆一下啊，大家有没有觉得有时候对方有一点你会觉得，哎呦，他这一点我这辈子都做不到。比如说他长得比你高这件事儿，比如说他长得比你矮这件事儿，是不是？当然开个玩笑。比如说正直不妥协，好些人啊对这几个词有自己的一些认知的理解的偏差。什么偏差呢？说你这太正直了，别人都想方设法往上走，你这天天闷着头自己干自己的，你干了多少别人也不知道，你也得让别人知道啊。然后你的另外一半说多假呀，自己踏踏实实的干事情，总有一天会被别人赏识的。你晚上因为这句话辗转反侧，老婆的老公那么实在一人呢？但是你真的静下心来想一想，这是一个非常可贵的品质。如果在你们的情感生活当中也会有这样的衡量，你也会有会心的一笑啊，吃亏是福。燕宁说不行，有一点受不了。就是打呼噜这件事情，说实话，谁不打个呼噜呢？比如说你这天工作很累很辛苦，岁数大了，你的这个上颚的肌肉，那打呼噜不单单是这个人胖，是还有很多这个病理的一些特征。有的人打呼噜能打给自己打的窒息啊，所以不要因为打呼噜磨牙或者放屁这些事情觉得对方这是缺点，不是，这只不过是他们生活的一些习惯而已啊。三毛是吧，三毛多文艺的一个人，写多棒的撒哈拉大沙漠的眼泪，是吧？不管是什么样的感觉，过日子就要有点过日子的气质。 有的朋友说，哎呦特烦，我那口子不守时。你说说好了，之前没结婚那会儿啊，说五点到，他四点五十准到。好家伙，现在约个会，比如他在海淀，我在朝阳，说四点五十到，他五点半到就不错了。你还别说，我身边就有这样一个朋友，我们经常聚会，他就没有一次准时到过，但是我们依然喜欢他，这就是喜欢的原因吧。潍坊老金太逗了，因为打呼噜我跟媳妇儿分房睡了。你这呼噜可够大的呀，还好你们家还能分房睡，起码两室一厅吧。来看看大家留言哈。这个喝酒减肥说，今儿话题就不发朋友圈了，虽然不怕事儿，但也不想惹事儿啊，明天再发。三木1840是新朋友，没有见过你来到我的直播间啊，非常开心又收获了一位新的听友，不管你是罗密欧还是朱丽叶都欢迎，我们一起阳台见啊。他说最接受不了另外一半妈宝男，遇事往后缩。妈宝男，你说这是怪他妈妈还是怪这个儿子呢？这事儿大家有没有一个定论，这妈宝男是怪妈妈还是怪儿子，都有原因。用户 0681FC， 谢谢你每晚给我点赞，么么哒。他说最不喜欢不守时的人。哎，你看我呢叫周准，我这名啊是我爷爷给我起的，我听我爸说的啊，就希望我做什么事情都有准准时。我有一个网名，我曾经在一个音频的网站就叫做准时，我微信公众号码的名字叫做准时达路机。以前我想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在2018年我就跟我的 leader 说想叫准时达路机，最后叫了十点达路机。我多想就叫准时达路机。哎呀，疏忽了。叶琳晚安，希望大家不想睡的朋友继续在我直播间聊啊。这个现在到了这个阶段了，好不好闹不闹的，反正接受不了的都分了，留下来的都是接受的。宋燕君，燕君啊是我们的老朋友，说出门的时间啊往往比约定的时间慢一个小时，我另外一半就是这样的，现在习惯了也成自然了。他说还有就是得理不饶人，没完没了的叨叨，最后啊都修炼成佛了，哎，特别佛系，他说什么听不见。哎，老宋，你听我说话了吗？哎，也就过去了。他说修炼成佛系了，生活当中就是一方要适应另一方的唠叨，另一方的毛病。歪说叨叨我豁出去了，俗话说说话三遍淡如水，俗话又说了响鼓不用重锤。听听故事小粉丝说，对呀，两口子过日子选择性失聪，有道理。我说的挺多的，放首歌给大家。现在有李宗盛的我是真的爱你，梁静茹会呼吸的痛，陈奕迅红玫瑰，嘉宾陆飞文，汪峰谢谢，莫文蔚慢慢喜欢你。我们听听莫文蔚吧，好不好？慢慢喜欢你，这歌也是李荣浩写给他的。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密。 书里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骑的单车，还有他和他的对。女孩的白色衣裳，男孩爱看她穿。好多桥段，好多的浪漫，好多人心酸，好聚好散，好多天都看不完。刚才吻了你一下，你也喜欢对 香，绿瓦红砖柳树和青苔，过去和现在都一个样，你说你也会这样，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你，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慢慢我想配合你，慢慢把我给你，慢慢喜欢你，慢慢的回忆，慢慢的陪你，慢慢的老去，因为慢慢是个最好的原因。 谢谢莫文蔚，慢慢喜欢你。你要明白，再烫手的水还是会凉，再饱满的热情还是会退散，再爱的人还是会离开，所以你要乖，要长大，不再张口就是来日方长。 有些东西你要是不提，我不去回忆。 1, 2, 3, 4。 远处星星点点，像遗失的纽扣洒在路边。你和我，你应该是一场梦，我应该是一阵风。你一会儿看我，一会儿看云。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看云时很近。十点答录机，让爱降落，让心飞翔。 十点答录机，让爱降落，让心飞翔。时间过得好快啊，现在已经是22:49了，还有11分钟我们就要明天晚上再见了。各位罗密欧朱丽叶，非常有点舍不得，但是我也希望所有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在阳台上的时候不要分离，永远拥抱着，看日出迎日落。这两个人之间过日子呀，一定有很多很多的方法，每个人都在相处的过程当中找到了适应彼此的最佳秘诀啊。听听故事小粉丝说的很对，嗨，多想想他的好吧，好吗？在一起不容易，无论多么恩爱，都一定一定会有矛盾的，但心里明白是相爱的，就可以相互理解，更好的往前走。小仙儿说，有时候女人变得唠叨，也是因为有些话呀，说一次两次不管用，不往心里去，真是。就像孩子用啼哭表达情绪一样，发现哭管用， 嗯，继续用啊。 其实叨叨也是一种爱， 真的， 叨叨也是一种爱。我是从什么时候发现的呢？我是从叨叨我儿子开始发现的。我是真是真天天叨叨他，可他就是一种爱呀。可是他现在不理解，他可烦我叨叨他了。我基本叨叨我儿子，你能不能从学校出来的时候把你的羽绒服拉上，帽子戴好，你能不能把书包收里整理的整齐一点，你能不能写字的时候别弯着腰，你走路的时候能不能把胸抬起来挺起来。然后那天我儿子说，爸爸胸怎么能抬起来呢，头才能抬起来。他说的有道理，其实从他的一些说话的方式，思考问题的方式上，都觉得特别珍贵，因为他觉得世界上一切现在都是公平的。好了，说了这么多，也看到大家给节目的点赞，特别开心啊。喝酒能减肥说，叨叨吧，叨叨我就出去找哥们儿去喝酒。开始几回很生气，喝的那真是叫一个气酒啊。后来我发现还挺好的，反而期待这种情况的发生了。但是后来人家就纳闷了，叨叨少多了，我也没理由出去喝酒了。这都是时间就给我们的伤口，有的伤痕啊就躲着伤口不去触碰的。那个两人在一起不可能没有矛盾吧，就时间长了，时间久了，要不然磨合出来相互能接受的生活方式，要不然磨合不出来，就是能磨合就在一块，不磨合不嘎嘣就碎了嘛，对不对？破镜不能重圆，一拍两散。婚姻很简单，我们找的不是爱豆，不是偶像，是一个能去适应你的人。哎呦，哎呀，今晚最佳金句，最佳的罗密欧。厉害呀，找的不是爱豆，找的不是女主，找的是疼你的人。怎么叫疼你的人？你遇到不顺心的事儿了，不是接着刺激你，是静下心来帮你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解决解决，解决不了不火上浇油。什么是疼你的人？当你需要温暖，需要拥抱的时候，给你一个合适的、恰当的、最最贴切的拥抱。还图什么呀？啊，成人世界里最难得的是什么呀？情绪的管控和真情的流露。真情像草原一样广阔，好吧，冷冷冰雪不曾淹没。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小孩啊，有时候在成人世界待烦了，走进孩子的世界，你会觉得哎呦，他们的世界都是公平的，特别守信用，说爸爸我再听五分钟故事吧，一定是五分钟。爸爸我想吃外卖，一定家里做了他一口不吃。然后有一天蹦出一句话来说，爸，还是家里自己做的吃着有感情。哎呀，这是一天天的。不管你现在处于什么样的人生阶段，你多大，你是三十而立了，还是四十不惑了，还是二十啷当岁，青春正年华，可以犯错，可以试错，可以跌倒再爬起来，我都希望在漫漫的人生长河中找到那个你爱的人。不容易，真的，相爱不容易，守住爱更难。多少人信誓旦旦说这辈子啊就是他了，这你就单身了。来看看今天刷了多少赞，看到好家伙11万，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也希望大家永远保留一份纯真。当你真的跟爱人对视的那一瞬间，我特别想做一个这样的视频节目，就电视节目也好，视频节目也好，就是找真正的 相爱的人，爱人，就一张桌子，两个人四目相对，比赛，三秒钟，看对方三秒钟，谁先流眼泪谁赢。哎，大家可以试一试啊，你对方坐着你的爱人，你的朋友，你的男朋友女朋友，三秒钟，你会因为什么流下眼泪？是因为幸福，还是因为难过，还是因为感动呢？啊，好了，不说了，我今儿说了，加这一个小时说了七个小时了，啊，我要休息我的嗓子。其实，在每周一到周五的《十点大陆记》有一个设置，周一到周三是话题，我们可以聊天；周四周五就是我精心选的好音乐了。那个时候我就是个真的音乐 DJ， 我会把一首歌一首歌跟大家一起分析，大家也可以把自己喜欢的告诉我。在周五、周四周五的节目当中放给大家听，大家也可以做个乐评人，说这些年都听谁的歌，为什么喜欢听他的歌曲。你看，希望每个工作日的22点到23点，你来到十点打录机，除了这个感性的声音啊，还有有所收获。我是周准，明晚再见喽。不要忘记收听接下来的听听书场，谢谢 everybody， 谢谢所有准的人，各位罗密欧与朱丽叶，明天见。 曾经自己像浮萍一样无依，对爱情莫名的恐惧，但是天让我遇见了你，我处处见你，人群中独自美丽，你仿佛有一种魔力，那一刻我竟然无法言语，从此为爱受委屈，不能再躲避，于是你成为我生命中最美的记忆，甜蜜的言语怎么说也说不腻，我整个世界已完全被你占据，我想我是真的爱你，我是真的爱你。 每周二、周五晚八点， 北京故事广播和听听 FM 邀请文化、体育、演艺等领域知名人士 参与轻访谈节目《 大咖来了》， 分享有趣观点，讲述多彩生活， 更要实时互动游戏回馈听友。 每周二、周五晚八点， 锁定 FM 954北京故事广播， 锁定听听 FM， 好听的听哦。 以上为广告时间。